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钟轻唱，月经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川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钟轻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 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 我的手鼓钟轻唱，毛主席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